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是梁家杰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啊 ！HKPeanut.com 好特别，我是萧阳如。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好啦，翻过嚟啦，咁啊就嗱，最后一节啦，我哋讲翻啲轻松少少嘅话题啦，不过就唔系话咩死人冧楼嘅嘢吓，咁啊即系都唔系咁多好噶啦，咁啊土伯想讲下曾志伟撞车，咁啊撞正咧嗰个警队高层啦，系嘛？ 撞亲条颈， 系啦，撞亲条颈，咁啊撞。 嗰度嗰个地点好似叫鱼市系嘛？ 如唔係，北海道啦， 北海道啦， 因為佢啲人話飲威士忌，我見到啊歐樂軒城啊話買魚市噶嘛， 咁但係魚市係靚噶，魚市係正噶， 佢唔承認，唔承認有飲過酒啊， 但你唔係喎，你飲響喎，大佬啊，即係你唔夠蒲嘅啫， 響好貴喎，大佬。 魚市其實就平靚正嚇，咁如果你係即係買十年嗰啲咧，即係你識揾咧，其實啱啱好1000蚊松啲都買到噶啦，其實就 響唔止啊，好多你50%閒， 係啦咁樣樣，咁所以咧。魚市係我覺得係正嘅。 喂，都幾難冇懷疑咧、 啊。飲酒啊？ 有路佢即係阿曾志偉。 一就係冇理由冇飲酒啦，係咪？ 佢而家話冇喎。 喂，咁你去魚市托咩？ 你要信，你信得過日本警方啦，除非嗰個日本警方咧，又同時間又係阿曾志偉嘅影迷啦，即係我諗呢、這個即 係有啲難度， 呢個有啲難度，因為日本人咧淨係認得阿成龍嘅啫，其實就係、是、 唔會認得曾志偉嘅。 係啦，曾志偉咧就 可能順手認 啦，唔知啊，好難講啊。咁你要睇好耐以前嗰啲戲先得喎，嗰啲乜鬼嘢嗰、那個叫咩啊？我唔知佢嗰陣時咩叫咩車啊，唔記得咗啊！唉，好 Q 耐啦，八十年代啲電影 先得 喎。係咪啊？ 唔係 日本仔 喎， 咩呢個台灣嗰啲東西？ 唔記得咗啦。總之就咁 曾志偉唔係好出名應該。 係啦，佢就唔算好出名咁樣樣。咁但係咧，即係其實嗰、那個喂，即係都機會率都好微㗎啦。其實即係呢個證明咗一樣嘢啫。其實即係日本喺呢、這個即係假日期間，真係等於係香港人嘅第二故鄉嚟嘅，大佬啊！真係好似啲人話翻鄉下咁樣。 唔係，所以咧，即係近呢一個嘅世代 嚇， 係、 啊、反日咧已經係冇乜市場， 冇市場㗎，其實 係咪啊？即係你唔好話邊個啦，我出生嘅年代，我60年代中後期出生嘅人，我哋係70年代開始即係有性開始啦嚇、啊，即係開始有電視睇咧。我都已經係日本文化長大 嘅， 尤其卡通片為大， 尤其係中意睇 A V 嘅大佬啊！ 喂，你叫我數啊！我當日嗰啲即係如數家珍嘅卡通片、 電視劇， 由呢一個嘅超人一、二號、三號、四號， 都 尤其係永遠唔會長大嘅大雄嘅哆啦 A 夢啦、 叮當啊、 叮當啦， 係咪啊？咩三一萬能盒啊？咩超級萬能盒啊？ 聖鬥士星矢啊，龍 喂，跟住我哋買嗰啲玩具，嗰啲超合金係咪？你係咪叫仲叫超合金？我哋嗰時 嗰啲好歐噶啦，你講超合金咋？ 喂，我哋嗰啲模型 嗰啲咩黃金戰士嗰啲係嘛？你講到係 黃金戰士，我都已經 過咗 啦，我已經過咗啦。 呢個年代 喂，我哋買嗰啲玩具、嗰啲模型，全部都日本嘅。 係啊， 所以我人生第一次離開香港咧，搭飛機去日本開會咧、就係嗰個咩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 嘅時候咧， 有冇興奮啊？ 同嗰啲日本仔係惺惺相惜噶。 OK， 因為大家識唱啊。嗰首超人嘅主題曲啊，起碼我識唱第一句嘛，成日咪老叔噶嘛，大佬我雖然唔知點解， 唔係你就算你今時今日都係噶，嗱你上次啦，即係呢個世界盃啦，咪一般即係日本仔啦，就即係去咗俄國啦，咁就唔記得咗邊場波，即係其實佢哋輸咗，咁但係衰敗猶榮啦，咁但係佢哋完咗之後咧，就係、是、唱呢、這、一個即係魔道王嗰首歌嘛，主題曲嘛，咁我見到啲鬼佬又係同一齊唱喎，其實係即係嗰種軟文化、軟實力嗰種咁樣嘅。嗰、那個軟權力咪就係咁樣嚟咯，其實你咪就係體現到咯。 你好啦，好容易即係理解啫。八十年代紅遍香港嘅譚詠麟嘅歌， 絕大部分係用五輪真弓嘅歌做曲噶嘛。喂，所以我嗰陣時候我未講埋頭先嗰段歷史，我去到日本嚇咩、啊、酒紅色的心又係你嘅，因為我冇研究佢嘅歌噶嘛，我就係聽阿倫嗰啲歌嘅啫嘛。啊，又係你日本仔噶，喂咁多嘅原來，喂點？所以你話點樣反日咧？真係。 反唔到噶，所以你咪就係證明咗，你係咪想講阿郭兆傑戇居啊？又 我唔係想再講郭兆傑戇居，我即係話咧，即係呢個第二故鄉呢個地方咧，竟然咧，我都覺得我第一個疑問都係嘅。 係 喂，點解你會香港人撞車撞翻香港人？ 係啊， 唔係咁個機率咁高。 咁呢啲咪就係、是、即係撞車如故知啦，係咪？ 喂，第二就啱咁巧，你就撞正個高層， 係啊， 就警隊嘅處長。 咁、啊、所以呢兩日咪有人咧，即係其實 cap 咗以前啊邊個幅圖啊，好笑啊！係啊，揾咩事啊？喂，哦係啊，咪有人 cap 翻嗰張圖就係阿曾志偉做韓森啊。嗰陣時咧，嗰張 cap 圖就係話嗰個差佬係咁跟住我，咪喐 Q 佢咯，係嘛？好多人 share 啦。咁 第三咧，原來咧，我發覺咧，曾志偉咧都係算係叫聲名浪藉嘅藝人嚟嘅。 係啊，好多人好開心喎、啊，見到。 咁當然呢個世界咧、啊、就憎人富貴厭人貧，見人撲街係最好嘅，係咪？即係我有時都不斷都警醒自己，唔好即係喺度趁虛。 咁當然阿蕭生呢個有功勞啦，係咪？即係當日即係佢揭破咗佢同即係佢阿藍潔瑛嗰啲乜嘢，係咪先？咁、okay. 所以就好多人都好開心㗎，成單嘢都係。咁有啲人就話：，藍潔瑛顯靈喎，大佬真係。咁又冇咁遠啊嘛，咁即係咁你個法力無邊喎、啊，大佬。 唔係咁應該咁講，即係有一句説話咧，即係即刻大家警醒嘅就係，即係你有咁耐風流咧，都有咁耐折墮嘅。即係你睇住你收尾嘅幾年啦，你做人即係做得咁差，或者 梗有回報嘅。 不過阿曾志偉都係鹹濕㗎啦，你見到佢真係嚇，即係因為其實佢呢一個佢今次同佢一齊去嗰個咧，就係、是、其實係用嗰個叫化妝師嚟嘅。 佢講 咁 係 故人之妻啦，係咪？即係呢個未亡人啦，等於係。咁嗰陣時佢話喺喪禮嘅時候講啊嘛，即係一定會幫佢照顧，即係 咁咪照顧周到咯。 咁咪真係照顧， 包埋去旅行咯，OK 嘅。即系男人就做佢几有几有 咁， 你负责噶啦。 唔系，我又觉得呢样嘢，即系 内外有冇问题？ 冇错啦，喺现代社会，即系我又唔觉得呢样嘢系值得指责嘅吓。 即系只不过就系话，言出必 咁，每一个人有唔同嘅道德标准，系咪？不过你话攞呢样嘢嚟揶揄佢，因为佢一个丧礼曾经讲过呢句说话，又确实系几好笑。睇完之后都觉得系， 系 咪？ 咁佢系喜剧演员嚟噶嘛，系咪先？咁所以佢嗰个， 但我觉得有一样嘢值得反省，系就系如果你对比郭兆杰嗰单 case 同埋对比曾志伟嗰单 case 咧，特区政府咧已经系真系一国两制名存实亡嘅另一个体现，就系两个系双重标准去处理嘅。OK， 如果我哋嘅国民有出事，无论佢杀人放火点都好，我哋嘅领事都系应该要去帮手噶嘛。 冇错。 無論兩個都係日本添啦，仲咁巧就係 駐港代表。 喂，你香港嗰日有人去嘈啊郭兆傑嗰單嘢嘅時候，我唔知係尹兆堅定係邊個啦，佢哋去走去問入境處，走去問入境處嘅時候，佢就話：呢、這個我哋留翻即係中國外交部搞。咁但係咧，同樣嘅 case 咧，曾志偉喺日本出事嘅時候咧，即使佢唔啱都好啦，或者佢冇唔啱啦嚇，我哋而家判斷唔到啦。但係咧，入境處係即刻派人去嘅喎。 嗯， 喂，你两单 case 系咪因为名人威啲咧？ 嗯， 喂，我真系唔明白、 啊，唔系，所以咧，即系呢单嘢，之前即系讲郭兆杰嘅问题我都讲过，即系同阿云土讲过嘅就 系、 是，外交部今次佢唔介入事件咧，其实佢自己戆居。如果佢自己系介入咗呢一个郭兆杰事件嘅话咧，其实一个好好嘅机会，反而系去收买你人心啊嘛。 唔止系咁添啊！我同意呢个观点啊！我所以话唔止系咁，就系除咗收买人心之外咧，系令到你泛民咧系唔知点搞 啊！ 啊，因为呢单嘢咧 系 喺我哋好明显啊，包括小弟在内都觉得系柒噶嘛，系唔应该做啲咁戆居嘅嘢噶嘛？喂，如果佢好努力咁帮你同日本仔讲数，无论喺牌面同埋台面都系咁做噶嘛？喂！食晒嘅喎，成个泛民，喂，郭兆杰话晒都系工党嘅喎， 系啊， 嗯， 系咪啊？ 佢唔系民主党而家，啱唔啱系工党啦？你郭兆杰啊？ 喂，你一定食晒嘅成个泛民， 系咯？ 喂， 其他本土派啲人會指控。 咁你話尹兆堅就出聲啦。 指控你咩呢？好簡單嘅啫。嗱，都話你包仔係大中華膠嘅啦。 係啊， 冇錯。 喂，連我啊都有少少大中華都覺得膠啦，大佬單嘢做得係嘛？ 如果郭兆傑啊，即係咁樣俾呢個外交部啦，係救出嚟啊，或者係點樣都好啊，你影咗相，然之後隔離咧配一個王毅嘅金句。我们时刻关心每一位海外中国同胞嘅安危冷暖，系嘛？然之后就 hashtag 就系王毅咁样样，然之后攞呢幅图系咁喺啲蓝丝谷嗰度系咁 share， 啊，都话大家都系中国人嚟噶啦，系咪？ 反咩中国啦？ 咪就系咯。喂，咁其实你真系跪咗喺度啊，所以其实你更加唔使选添啊。 不过你唔使谂， 佢系唔会咁做嘅。 我哋呢啲系痴心妄想，我哋依然系用紧西方价值去讲呢样嘢。 冇错。 OK。我哋依然係用緊西方嘅價值，即係無論西方嘅國民喺外國犯咗乜嘢都好，佢哋嘅領事係絕對係有為呢一個國民去攞翻佢作為一個犯人嘅權利，或者係作為一個人嘅權利嘅基本。但係中國係唔會做呢啲嘢。 所以呢件事咧，俾我哋最大嘅教訓啦，就要申請 BNO 啦。 OK。 系啊， 我同意嘅。 系啊，所以申请 BNO 永 我今日都系谂呢个问题。 系啊， 但要你寄翻封信而家。 我点解叫你讲曾志伟？即系呢个 topic 嘅原因就咁解。 BNO 而家要寄信英国攞翻嘅。 喂，你老尾，即系唔讲错唔得啊！新年流流，虽然都就嚟、 嗯。 喂，大哥，我揸你嗰个咁嘅特区 护照， 我嚟托啊！喂，我仲系如果我喺郭兆杰嘅屋企人嘅家属嘅立场嚟讲， 嗯， 喂，呢条系你老共嘅路线嚟嘅。阿哥， 咪咯， 你冇叫我，我都帮你做嘢，你个撚样，难听啲讲就 系，咪冇收钱啊，冇收你钱。 嗱，虽然我完全唔同意啊，我成日都讲佢几嚿烂石嚟嘅扑街，但系个问题就是、喂，你个国民无论佢做乜都好啦，佢嗰度奸淫掳掠、杀人放火都好啦，或者好似孟晚舟咁做特务都好啦，大哥，喂，你都要 defend 佢嘅基本嘅权利噶嘛？喂，我哋有无罪推定噶嘛，大哥？喂，喺个靖国神社门口。喂，你讲得直接啲讲，喂，咁烧下嘢啫，几大件事啊？烧错啫，烧错啫，系嘛？喂，老实讲，大家就冇对日本人好愤怒，因为日皇名人都唔去靖国神社啦。 咪咯， 最近嗰个咩安倍都唔去，都系俾钱啫嘛。 佢唔敢去啊，佢唔敢去啫。 喂，你使乜同佢咁紧张？即系又翻转头，大佬，但都算啦。喂，但系我揸你个 passport。托啊！喂，我真系丑啊，大哥！喂，我有事嘅时候，我真系求救无门啊，大哥！喂，系咁要人去一两次，系咪啊？喂，你应该如果外国啊，唔单止系可能系一两次，系要帮佢揾埋律师代表， 要求佢保释添啊！ 喂，甚至乎如果郭兆杰所讲嘅说话咩唔俾佢瞓觉啊、成成啊，或者不停喺度审讯嗰啲乜嘢咧，佢系要介入嘅，大哥。 嗯， 俾只好牌你老共上郭兆杰，老实讲，同埋严敏华，喺我的角度啊，好牌嚟嘅，如果我哋蚀底晒本来。 系啊，好戇鳩噶， 所以唔好救佢啊！ 你都唔识上啊，仆街嚟噶， 所以唔好救佢。有个两个过年先翻嚟啊！ 如果佢真系绝食，仲要做埋烈士嘅话，你仲仆街啊！真系。 哦，如果绝食，佢而家住紧食噶，好似 系啊，唔系就系咯，佢有机会做烈士啊，大佬啊， 咪咯， 系啊， 佢好瘦下嘅啫。 系啊，大佬唔系好捱得噶，真系。 我哋呢啲十日八日啊嘛，佢啲唔知得 唔得。但系点解曾志伟会咁好咧？ 曾志伟， 喂，大佬。佢飲完酒走去撞車，仲係對頭車，好危險啲對頭車真係大鑊。因為以前我哋學揸車嘅時候咧、有教嘅、 嗯。 如果隔離嗰條友咧，隔離條線嗰條友咧，佢咪已經撞埋山啦。 哦 ，OK。 你已經衝落去呢、這個即係山坡度啊！你都唔好同佢對頭，因為死梗嘅大哥。所以你幾難啊？嗱、 嗯， 我如果曾志偉甩得到身咧，我都覺得奇怪俾你、 嗯。 如果真係飲咗酒啊？ 但而家佢話冇飲酒啦嘛， 不過佢有佢有案例嘅，就好似話有個唔知嗰啲女明星啊，咩、 嗯、 KKG 唔知幾多嗰個咧，咩48啊嗰、那個， 47，唔記得 咗啦，嗰啲嗰扎女明星啊， okay, 其中一個咧就係、是醉酒駕駛嘅咧、嗯，都係判緩刑啫。 OK， 喂，但係你冇得走嘅喎，你做咗酒精測試，你死就死得嘅咯喎，大佬， 嗯， 係嘛？ 係啊，咁所以其實呢件事就，唉，都係一句啦，申請 BNO 算啦。其實就無論你幾， 我唯一嘅教訓就係呢樣嘢咯。 係啊，真係。 即係我雖然我都唔係好中意英國人，嚇、啊，即係我都唔係好中意英國人嘅殖民主義。即係我喺呢個出身噶嘛， 嗯、 即係喺個運動裏面出身嘅。但係我覺得英國人喺呢啲嘅問題上邊咧，去保衞自己嘅國民嘅能力， 嗯， 同埋佢嘅決心咧。是好過老共好多。 咁你咪睇下鄧龍威事件啫嘛。鄧龍威啊，其實即係英國外，即係英國領事都比較肯幫手啊。 因為佢揸 BNO 入嘛。 係啊。咁但係最後尾就係法國啊嘛，即係中國領事官係即係連探望都唔搞啊嘛，即係聲都唔聲，問都唔問啊嘛。你係咪小氣人哋揸 BNO 啊？如果係咁嘅話，你真係好冇。 鄧龍威去嗰時候、嗯，大部分人都係仲係 hold 緊個 BNO 嘅年代啦。 嗯、 所以我而家喺度順手講啊，喺入境處啊，你唔使俾緊個特區護照，我唔撚要你啊，你咪嘥氣啊！我錢我俾咗啦，期又過咗啦，唔見就唔見咗啦，你仲未俾緊本新嘅我？屌你真係！ O.K. 你嘥氣，我唔要啊！我俾你，你退翻錢俾我算啦，係、大佬。嗱、我實追你錢啊！話俾你聽，你唔俾再唔俾我，大佬話俾你聽。 點解唔俾你啊？ 真係要俾你啦！ 佢點解唔俾你啊？ 我因為我掉鬼咗咧，即係最 latest 嗰本啊，就 keep 錯咗再之前嗰本特區護照啊。咁我咁合理嘅，我冇係呢樣嘢錯。佢唔俾我換翻本新嘅，因為驚我好似慢慢走咁揸住幾本周圍飛啊嘛，大哥。 咁冇問題噶，慢慢走得咯。 咁但係我十月都 expire 咗啦，而家十月都嚟啦。錢我又俾咗咯，咁你仲唔俾一本特區護照我大哥？ 佢話要調查， 我係貪方便啫，因為我有一次試過咧去越南啊，我就如果我去咧就拎唔到佢做簽證啊嘛，好彩我有兩本咁啊，攞本特區護照去攞越南簽證，跟住我就揸 BNO 嚟香港嘛， 哦、 我就貪佢咁咋。我唯一个傻就喺呢一度啫，即系你话你，因为你越南嗰啲好烦，咁啊唔系喺网上搞噶嘛，系要拎佢唔知几日嗰嘢噶嘛，来来回回四五日噶嘛，咁我点飞咗嗰四五日啱咁巧？我就贪你呢样咋，屌你真系，我要你本特区护照又核突个封面，屌大佬，我见到嗰几粒星我已经真系唔开胃啊，大佬。嗱，呢個我個人感受啫，唔係 剩翻少少時間，我哋都尷尬喎。不如我哋開多次講呢個林鄭同埋呢個鄭若驊咯。 唔緊要啦，不如一次過講埋啦。 一次講埋。哦，咁好，咁啊，我哋去片先。 好。 阿明批評鄭若驊回應至強國 style， 法律界話 DOJ 新政策影響深遠。 我希望大家唔好再將法律問題政治化。 司長放完個假翻嚟，以為會招呼下我哋班蚁民啦。 點解要尋求多個法律意見咧？ 真係諗下好啦。 任何一件事咧，律政司嘅工作咧，都係不偏不倚、無畏無懼，一視同仁。 答完就等於冇答過，咪去律政中心等你咯，問到你答為止咯。 司長有冇諗過落台啊？ 司長唔講啦，任何我有冇用法律愛回嘢？ 但記者嗌到聲嘶力竭都好。佢出出入入幾多次都好， 司長以後係咪一個人都冇法律愛護㗎？ 都係唔理記者㗎，咁咪繼續俾人鬧咯。 當然解釋幾多咧，就真係因案件而異嘅。咁、你唔可能咧，就係有一個好公式化嘅處理嘅做法。咁但係點都好咧，就唔係一種天淵之別咯。呢個係似啲咧國內嗰套嘅做法咯。 一名外聘獨立法律意見可以免除律政司袒護權貴、做法偏頗的指控。吳宗蓮都想鄭若驊澄清 DOJ 外聘法律意見的做法有沒有改變過，說若果真的跟新政策的話，香港會很大禍，影響深遠，說公眾對 DOJ 的檢控政策制度會有信心危機。民主黨說他們已經準備提 JR， 他 拿了手質，有冇公開嚟立法會講過？有冇同傳媒同公眾事先講過噶？定係佢改呢個守則，就係因為梁振英案，佢先至去改噶？咁係咪幫梁振英度身訂造，去幫佢開脱啊？ 若果鄭若驊唔去呢個會，或者迴避問題，就會提出對佢嘅不信任動議喎。 咁好啦，即係事情嘅發展呢，就係最啱啱呢今日啦，就林鄭呢就 落機回應， 係啦，由山東翻嚟香港就落機咧，就回應呢件事。咁就同我哋講啦，咁啊，即係其實佢相信咧，佢啊，即係啊呢一、這個鄭若華咧，咁佢係一個資深大律師嚟噶嘛，係有原則噶嘛，係嘛？咁佢又專業啦，喺法律界又享負盛名啦，咁啊又係仲裁專家啦。 So? 咁所以咧，即係、既然佢睇唔到有足夠嘅證據嘅話咧，咁啊尊重佢嘅決定啦，係咪？咁啊放過佢啦，嚇、咁啊 再討論啦， 係啦，唔好再討論啦，即係就將呢件事咧就告一段落啦，係咪？咁、 okay. 但係問題就係話，你而家你結束嘅方式，結束呢件案嘅方式係一個好草率嘅決定嚟噶嘛？即係同埋就係話，點可以一葉子可以搞掂嘅嘢？你要拖四年咧，係嘛？咁你而家你話你自己有擔當喎，你唔揾外間嘅一啲呢啲咁嘅即係獨立嘅法律意見，咁樣嘅做法係有擔當嘅話，咁你咪即係話完你袁國強冇擔當，係嘛？喂，你咁樣喂抹黑自抹黑別人，你還唔到自己嘅專業㗎，係咪呀？即係你成件事就其實話俾我喂。你唔好話乜嘢，你而家嗰個，你而家你話自己係即係因為阿梁振英佢係咩中央，佢話佢自己喺中央喎，大佬啊，即係話因為佢而家佢係呢個即係政協副主席啦，係嘛？咁佢就話：，唉，唔會不偏不倚啊，又無畏無懼啊，咁樣你無畏無懼咪就係放生佢咯？咁樣點樣見到你無畏無懼啊？你無畏無懼，你係對住我哋呢啲批評你嘅人啫嘛？ 咪仲好笑，頭先你 段片， 我哋睇段片嘅时候咧，哇！原来我第一次见到郑若骅咧， 成个龙虾咁嘅样啊嘛，佢而家好似即系龙虾上身咁样样啊。 点样形容好咧？我真系唔系好想侮辱女性，但系真系好残鸡咯， 霸王鸡乸一只， 好抱歉，我真系 霸王鸡乸一只。 所以咧，我好难顶咯。我怀疑啦，佢放假呢几日咧系做啲咩咧？ 做咩？ 佢系对住块镜系咁练啊。 OK， 系啊，因为佢本身唔系佢嚟嘅，呢个系。即係佢係入咗戲，佢先做。你即係如果你睇翻成條完整嘅片啦， 仲 你 睇佢嘅樣咧， 即 係 蔣麗雲教佢嘅。 我睇佢嘅樣咧，我補充一點咧，除咗殘雞之外咧，同埋佢，我覺得佢係好 desperate 嘅。 係， 佢嘅樣咧係唔係好氣定神閒咁咧？ 唔係㗎，佢要儲氣㗎，佢要儲氣㗎。即係你見佢講完一句之後咧，佢咁樣呢度吸一啖氣，然之後再禮過㗎。佢係咁樣講完，然之後再禮過，好似由自由式咁樣樣咧。你要伸個頭出嚟唞啖氣，然之後先再 頂喎。喂，老實講，你唔講嗰個講啦，我寧願你好似後尾嗰段片段咁講，日日記者去揾，喂唔講唔解釋咪唔解釋咯。有咩嘢我喺個聲明裏邊，你咧就咁樣。喂，唯一係咁嘅啫。喂，大佬你出嚟，無論頭先林鄭講嗰段説話，同埋佢出嚟講嗰段説話。喂，你都系帮到忙。 你话你自己独立专业就系独立专业嘅咩？而家唔系，唔净止我哋话你啊，系而家你自己连大律师公会，甚至乎系前刑事主检控专员啊，江乐士都系咁话你啊嘛，唔系嗰啲街市婆，唔系做麦记嗰啲闹你啊嘛。 好简单一句嘅啫 ，justice is not to be seen 咁简单，唔系 to be done 咁简单，唔系 to be seen 啊嘛，大佬。 睇到你。 啊喂，你唔單止係要做到，亦都要俾人睇到嘛？喂，你呢兩單 case UGL 搭你自己嗰單僭建嗰單 case，喂，其實係睇到香港嘅法治係完全崩壞嘅、哦，係幾嚴重啊！你出嚟仲好意思？嗱，老實講，你大權在握嘅人，你已經係寬咗自己幾啦？用你嘅頭先嗰個講法就係、是 嗯， 喂，你好少少解釋啊，唔該你兩個 啊。 俾場戲大家，交場好嘅戲俾大家睇啊，大哥。 結果兩個都係潑婦咯。 喂，喺度泼妇骂街，即系，诶，老实讲呢啲咁嘅说话，就好似即系侮辱紧，即系另外一个性别，咁但系都冇办法，只唔敢讲。喂，太难顶啊，大佬。 系咯。 喂，我理得你系马骝佬都好啦，都系要咁骂你噶啦。 唔系啊，女性观众睇到，点解都觉得顶唔顺噶？ 喂，虽然我哋都 expect 咗嘅，即系我就唔系好似其他啲主持人咧，成日即系俾大家一个即系不切实际期望。 OK， 我就话 UGL 冇噶啦，当梁振英老共同佢背后讲咗数。就係叫佢唔好做行政長官啦，所以咧我就唔告你咧。其實已經係現實係咁噶啦，一早估到我唔會好似民主黨咁妄居走去搞嗰個咩眾籌，即係俾個假希望人哋。我話喂大佬你唔得噶嗱，我從 tax 個角度我睇，我 tax 嗰度冇嘢噶，我真係 check 過。雖然我唔係好熟澳洲嘅法律，即係嗰啲 tax law， 但我 check 過都係冇嘢噶。香港啊更加冇事。喂，點解？你覺得仲有得搞㗎？咪 咯， 係嘛？唔，我唔係話唔應該搞，我話做即係搞運動，唔係話即係因為睇到有希望我先堅持。第二嘅問題就係你唔好俾個假期望人哋啊嘛。喂，籌咗200多萬啊，大哥， 喂，你有冇徵詢過啲即係資深大眾嘅意見？係咪真係有得去噶？嚇！嗱，你話香港呢條路大家都知絕路，咁英國都應該有啩？你有冇問噶？澳洲你有冇問下噶？攞個 preliminary 嘅 opinion 都好啦。你一嘢就當運動咁搞籌完之後，屌，俾個假期望。 我都無以為繼咁樣噶。 喂，我真係覺得。唔係我唔係話原則唔啱，我只係純粹講個策略上係有少少問題， 嗯， 係嘛？喂，大家預咗嘅鄭若驊，老實講，如果佢真係告佢啊，半年前甚至乎九月之前咧，應該一月啊嘛，舊年係咪？ 上任就做佢啦， 其實已經落個台啦。佢俾得佢咁樣捱落去， 嗯， 基本上就係視我哋香港嘅法治如無物，佢先咁做嘅啫嘛。你 expect 咗㗎啦。喂，所以我冇期望噶，我完全对呢样嘢我已经预咗系冇噶啦。 即系林郑月娥咧，其实佢呢一届政府啦，即系其实佢俾人第一个期望，即系尤其系即系希望啦，因为其实佢系第一个女特首嚟噶嘛，即系阿土伯你就唔系咁中意女仔女人做女上司啦，系咪？咁但系嗱，女人做上司或者做领导咧，其实。是本身有個好處，即係譬如即係 嚴謹啲咯做嘢。 外國即係譬如你話皮尤研究中心咧，佢都做過一啲研究，佢就話女人做領導咧，其實有幾個好處係大家公認嘅。你話細心啦，或者係比較講原則，好講原則，即係講有講執著原對原則嗰種執著，甚至乎去到種煩交嘅地步。係啊，即係咁樣啊！即係我以前咧，即係我住科咧，啲即係 city 住科咧，咁嗰啲即係坐喺即係座頭嗰啲咁阿嬸咧，點解即係佢見到有少少啊屈蛇嘅一啲咁樣嘅即係味道咧，佢已經係咁啄住你嘅，好 Q 黑人憎嘅，所以我係 覺得係，所以你冇得屈蛇咯， 係啊，所以冇得屈蛇咯，係啊，即係咁樣樣啊嘛。咁但係你而家你幾個嗱？林鄭自己 違反曬所有女當權者 係啊 應該有嘅特點同埋呢個好處 係啦 冇原則 本身女性嘅領導咧就有呢啲咁樣嘅優厚嘅條件嘅，但你就唔係啊嘛，你係即係影衰咗女性領袖啊嘛，你睇下麥克爾嗰啲或者文翠珊嗰啲啊，喂點好似你咁樣樣㗎？奉應權力，奉鞋必擦，大佬即係你而家話俾我哋聽。即係嗱，我哋嗰陣時啦，其實我哋好睇唔過眼就是、西環治港。你而家叻啊，嚇、啊！你而家唔需要即係西環管理啊， 北京直接 係嘛？你而家即係同阿習並行啊嘛，咁叻咯。咁你換嚟有咩好處啊？ 唔係，其實我真係 你換嚟冇乜好處嘅啫。 其實我真係好唔明白，即使你話作為當權者嘅角度啊，我純粹從佢嘅角度去思考啫。 嗯， 我更加唔明嘅就係、是、你可以放梁振英 係 OK， 因為佢話曬即係跟你揾食咁多年。嗯OK， 你係佢中心嘅共產黨戰士同埋黨員，你可以放佢一馬。橫掂相對喺我哋內地嘅貪官嚟講，五千萬係咩數啊，大哥？但我唔明白，你兩單嘢接二連三，鄭若驊一單嘢點解唔喐？僭建有幾大 鑊啫？罰錢啫嘛，屌！ 唔係佢冇 上 cap 啫嘛，可能我 call 啫嘛。同埋老實講， 佢跟政策 嘅 躲， 律政司嘅人選多的是， 係 咯。 喂，鳩毛 華都好過你， 唔係咯，鳩毛頭都得噶， 係咯， 點解唔揾湯家華啫？喂，大把人可以替代，喂，係人都知人哋會原諒你嘅啫，我鬼知佢屋企僭建咩，大哥，我點知你屋企有咩嘢啫？我委任完你之後先出事，大家喺度攬炒，你炒埋我啊個問題就係、是，喂，你應該喐佢嘛， 喐下佢冇所謂， 喂，你都彰顯下你個法治啊， 仲咪益埋鄭若華㗎？你喐咗佢，喐咗佢。 喂，如果你嗰兩單嘢一齊湧埋嚟嘅話， 嗯、 你好似驚我哋唔使咁 double attack， 係嘛？先嚟呢、這個梁振英 UGL 話唔告，再嚟鄭若華 U 呢個僭建唔告。喂，大家真係對你法治已經係一個判斷嘅咯， 嗯， 就係、是、死得嘅咯。 啊， 喂，所以嗱，講翻轉頭，仲有攞多兩分鐘咯， 嗯。 講翻轉頭，我覺得就係、是，喂，美國佬真係要攞香港關係法嗰樣嘢咧嚟搞喎。話難念，話念你而家去到咁撲街啦， 咪咯， 係咪先？嗱，我同你一齊攬炒，嗱，我有心理準備同你攬炒嘅，係咪？ 唔係美國人嘅投資喺度噶嘛？如果呢個法律唔掂，點搞啊？ 係嘛？我都係記得利益者嚟嘅，大佬。喂，香港關係法我真係同你攬炒嘅，大佬。我哋樓價跌幾多先，大哥？股市跌幾多先？係咪？ Okay. 喂，如果你香港再係玩到咁嘅， 同內地一個城市係冇分別，連句基本我哋以前擁有嘅自由同法治，唔好講民主啦。喂，你都係完全係違反嘅話，喂，我有咩理由唔要求美國佬即係取消你香港關係法，或者好似眾志要求咁加條咩民主自由、 民主人權法？ 系嘛？ 香港民主人权法呢、這个 喂，起码俾你嗰啲高官唔好喺度即系趾高气扬， 我 大晒咁。 即系你起码咧，即系如果滥炒之前咧，起码要佢哋付上个代价先，系嘛？一个身败名裂或者俾人哋咧雪藏兵，即系你话雪藏资产嘅一个代价先。 嗯、 大佬，你成日攞香港出嚟卖港，卖完啲港之后摆喺美国佬嗰度，喂，你估你真系一啲代价唔使付噶？系嘛？即系你谂住咁样样。咪呢啲先系卖港啊嘛 ，exactly 吓、啊，我哋边有资格卖港啊？我哋闹下你嘅啫。 喂，老实讲，你究竟点样处理香港嘅问题？即系人在做就天在看，嗯、国际社会喺度睇紧，还掂你食住你，同你中美喺个贸易冲突里边，你成日借香港嚟做白手套。 啊、 OK， 唔系唔知嘅，孟晚舟嗰单嘢已经系啦。你喺香港开嗰啲 offshore company 又好，我嚟做 trading 嘅 company 又好。喂，我唔喐你。喂，本来我都想同你 defend 嘅，因为大家个荷包着想，大哥， 嗯， 系嘛？我都有时都谂下，都系年纪大咗咧，都系即系明哲保身，都系搵饭食嘅大佬。但谂下，喂，大佬你一单又一单，即系你唔好数十年八载，即系雨伞运动前后嗰啲嚟同你喺度数数啦，大哥。喂，你近排真系好离谱啊，大哥， 嗯、 用我轻车嘅俗语真系，好离谱啊，大哥。 嗯，真系岂有此理！ 喂，真系岂有此理、啊，大哥，系嘛？喂，你搞到个议会已经系完全系废咗啦！你而家又检控我哋啲示威者，喂，跟住睇住你冇检控自己 有， 自己有喺度放生晒。喂，咁呢个系咩香港社会 咧？认不上大夫咯，其实系。而且唔淨止啊！你而家你一個梁振英案，其實你拖垮咗幾多嘢？成個 ICAC 其實等於冇咗，其實可以宣布廢 咗。冇噶啦，廢咗噶啦， 係咪先？即係你而家你就係告啲冇權冇勢嘅人咧，就用最嚴格嘅標準告咧呢一啲咁樣嘅，即係有權有勢嘅啲人咧。哇！你完全用第二把尺嚟去量度嘅。喂，呢個仲係香港咩？ 唔係呢個仲係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，一個公平競爭嘅環境裏面應該享有個平等嘅法治嘅權利咩？雖然你可以鳩拗，就話唉、哎，我哋政治嗰啲先係咁嘅啫，商業嗰啲冇問題嘅。 點樣分割？ 但係個問題就係國際點樣 perceive 先？ 咪咯， 個 perception 係點先？ 冇可能嘅啫， 啦，真係。 啊，邊個關商業？邊個關咩事啊？ 好，今晚時間差唔多啦。 好 ，OK， 拜拜。 好，拜拜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